嫂子比照片好看。 你没见我平常的时候，那叫天仙。 难怪你魂牵梦绕。 唉，这时候女人长得漂亮就是罪过呀。 女人没罪，漂亮更没罪，有罪的是鬼子。 难民们都睡觉了，相望云带着不多的粮食回来，江守月给他端来一碗粥，相望云接过来有些惊喜。 你做的？ 不是，一个婶婶做的，凉了，要不要热一下？ 不要。 相望云饿坏了，几口便喝了个干净。真是个大问题，家里那点粮食怕是一天都难以维持。天没亮，相望云嘱咐江守月不要出门，必要出去找粮食。他刚走出两条街，日机炮弹到处扔，炸得这个已是废墟的城市尘土飞扬，瓦砾乱跳，无数逃难者倒在碎石血泊中。路遇被石块压着的老人，相望云上前帮忙，不想又一枚炮弹落在不远，老人没能救下，他自己也被炸晕了过去。再醒来已经是晚上，相望云躺在医院大厅的病床上，周围哀嚎一片，病床间留着一个人走的距离，挤得能闻到旁边床上人的血腥味。护士正在给旁边病床的男人换药，见他醒睁开眼。 你醒了，不要乱动。 现在是几点了？ 快九点了。 相望云坐起来，觉得头又痛又晕。 哎，你快躺下，别乱动。 相望云不准备在这儿躺下去，他还得回去找江守月。一天没回去，他定是急坏了。刚要掀开被子，听到不远处的鸣枪声。 外面什么情况？ 护士回眸仓促地看他一眼，眼神渺茫。 南京城陷了。 无数天灯在东京的上空缓缓升起。为何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，日本人民举行庆祝游行、表演、唱歌、舞蹈，各街道锣鼓喧天，人们放声欢呼，彻夜欢庆。而此刻的南京笼罩着一片血腥的阴霾中，无数凄厉的哀嚎回荡在城市的每个角落。它就像就是一个人间地狱。 日本兵进城了，来了三趟，看着像军人的全给抓了去，听说在街上到处杀人，小孩老人都不放过，看到女的就…… 护士咬了咬牙，终究是没说下去。 哎，你别乱跑，像你这样的年轻男子很危险。 萧望云掀起被子就要走，小腿剧痛，差点栽下去，护士扶他坐回去。 你腿刚缝了针。 我要出去。 外面都是日本兵，你出去干嘛呀？ 麻烦让一下。 你不能走，针现在裂开。 萧望云。萧望云顺着声音看过去，只见一个穿着护士服的高挑女人，光是眉眼她便认得出来。 婉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护士见她与谢池认识，便说， 你给她换药吧。 好。你身上多处受伤，不宜乱动。 我还以为你离开了。刚才那个护士说，日本人在外面杀人抢。 小望云不忍将这个污秽的词说下去。嗯，不仅杀军人，还有百姓。这是鼓楼医院，在国家安全区内，安全很多。 守月还在家，我得回去。 你这样出去找死吗？我去看一看。 不行，那帮畜生没人性，你不能乱跑。 我路熟，他们绕不过我。鬼子在办庆祝宴会，街上没几个。谢池弯下腰 为他解开绷带，腿上缝了几针，换药疼得很。萧望云皱着眉头，手抓紧了被子。谢池说话吸引他注意，你怎么跑南京来了？里面的人挤破头出去，你们还往里跑？ 守月的父亲回来办事被炸死了，我陪他回来处理后事，然后就出不去了。 死都死了，不过一具白骨，你们不该来。今天下午约2点钟的时候，江守月急得坐立难安，萧望云走了这么久没回来，家中又没粮食可吃，这一堆人聚着，大人饿几顿没事儿，还有几个小孩子。可他不敢出去，刚收留了两个新来的难民，他们说日本兵在外头疯狂杀人，甭管青壮年还是12、13岁的小男孩，50、60岁的老头子，只要是男的就当中国便衣队杀掉，听得人心惶惶。江守月赶紧去把昨天捡来给大家铺在身下取暖的军袄一一收起来，堆在后院烧了个干净。他看着熊熊的火焰，心里哽着一大口气，想到萧望云极有可能回不来了，他紧握着拳，突然蹲了下来，埋头痛哭。 如果不是因为我，望云也不会被困在南京。 正悲痛着，前院传来人们四处逃窜的声音，他顾不得悲伤，起身走过去，却见一男两女争先恐后地扑过来。江守月拉住其中一个女人， 怎么了？日本兵翻墙进来了。 江守月擦掉眼泪，挺直腰杆，一人往前院去。女人拉住他， 快跑呀夫人，别过去，你们躲好。 江守月一身旗袍，大衣小高跟，在这混乱中显得一世独立。日本兵一见他，激动地又拉又扯。江守月长期随父亲在沈阳居住，认识一些日本人，也会讲几句日语，骂了那日本兵一句，直说要见他们长官。